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延庆场馆建设处处长刘立峰来讲述一下延庆赛区高山滑雪中心以及雪车雪橇中心当时建设的难点。 分开来说呢，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呢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难，因为它建在海拔2198米的小海豆山上啊，这是北京的第二座高峰，同时呢也是北京冬奥会海拔最高的一个场馆。它的赛道的最大落差能将近900米，坡度呢最大能接近70%，可以说站在上面看着就跟悬崖似的。在这种难度和实际情况下呢，我们最开始的物料运输是非常难的，也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还要用履带车、遥控汽车甚至全地形车，而且最后呢我们还甚至动用了运输直升机来运输这些建筑材料，所以应该说运输这块是非常难的。而且在山上呢气候也非常恶劣的，夏天呢多雨，经常下雨，春秋呢经常是有风的，到冬天呢最低气温能达到-30度以下，所以这种难度啊和挑战性呢都是超乎想象的。啊，还这是高山滑雪中心。雪车雪橇中心呢，我觉着主要突出的是一个精子啊，因为就是全长1975米的 U 型赛道，它是全部通过混凝土喷射的，这个喷射的精度呢要以毫米来计算的啊。而且呢我们在赛道16个弯道各个曲面的角度都是不同的，而且我们还拥有一条世界上都非常少见的360度回旋赛道。在赛道下呢我们还铺设了11万米的制冷管道啊，这些制冷管道的温度呢我们又分成了54个单元，通过微机进行精准的去控制它的温度。所以应该说这些工作呢都需要有高超的技术工匠和非常精准的精细的施工工艺。应该这么说，我觉得雪车雪橇中心啊它应该不是建出来的，而是我们秀出来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咱们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当中，我是康乐。咱们继续来说说篮球这边的事儿啊，好多朋友都聊了啊，在上半段北京首钢男篮大胜同曦的比赛，给首钢队提了很多的建议啊，包括下一场比赛，有朋友说了是不是下周四跟广厦的比赛啊，哎呦，首钢跟广厦的比赛，那这肯定跟同曦队